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本轮的疫情导致国内游再度停摆了，北京一日游市场呢也遭遇了冰封。不过刚刚过去的周末，京郊游却是一片火热的场景，很多的景区停车场爆满，民宿也是一房难求。新闻广播记者今天从蚂蚁集团了解到，截至到8月9日上午8点钟，北京普惠健康宝的参保人数已经突破了100万。北京普惠健康宝是一款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由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监督的普惠性的商业健康保险，可以覆盖超过2000万的北京基本医保在保人员。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普惠健康宝的投保人群当中，有超过60%的用户还为家人投保，以家庭为单位的多人参保现象凸显，反映出了北京市民的家庭保障意识突出。记者今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1年的7月份，北京市空气质量当中细微的颗粒物 PM2.5 的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的历史最优。好啦，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一出来，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夏天快要过去了，我们要抓紧说这个话题？但其实也不然，因为这个话题呢，一年四季我们都应该掌握、了解、预防，我们都可以聊。欢迎很久没有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卡贝提的美学规划师谢丽，欢迎丽丽。 Hello， 我是卡贝提丽丽，好久不见。 对，真的好久不见。不是因为这个阳光很大我才请丽丽来啊，今天要讲的这个关于你知道但是又知道的不那么彻底的光老化问题，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待会儿说了40分钟说哎呀那就是只有夏天我才需要关注这个事儿，现在夏天已经快要过去啦，已经立秋了，我就可以稍稍的不那么关心了。我们这个问题一年四季365天24小时都得去关注它。 对， 今天呢丽丽也放了一些很可怕的图片来提示大家你应该关注这个问题，也没有那么可怕，但是看完了以后会有一种警醒。我就觉得光老化是这么严重吗？这么可怕吗？微博可以来看图，也可以跟我和谢丽聊天，任何的关于防晒光老化的问题，以及你在听的过程里面你说是这样，那我平时是不是没用对没做对，都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5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是今天的直播帖。哎，你知道我们的，我觉得听众有一个点也挺逗的，他说晒太阳容易变老，但是呢老人也喜欢晒太阳。 这不是一个绕口令，它是一个是两件事儿 啊。对对，晒太阳、我们说我们害怕晒太阳是主要针对脸，有没有觉得？对吧？然后我们说老人爱晒太阳，他是想补钙，就是常识里的说我想补钙，我要晒晒太阳，这完全是两回事儿、而且光老化指的不是光能够让我们的骨骼老化，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老化，其实指的是让我们的皮肤老化，看起来衰老。 哎，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老年人晒太阳补钙没有问题，但是针对说你不希望你的皮肤跟你的年龄就是更老啊，比方说您今年60，就是突然有人看到您的皮肤状况，您今年有70了吗？ 对， 你不希望是这样的话， 是 那还是应该注意面部的，是这个防晒，对吧？你比方说戴个帽子呀，防晒帽啊，或者现在戴一个防晒的口罩啊，和您需要出去晒太阳补钙，这两件事不冲突。 就是晒太阳补补钙，这是可能医学方面更深一点啊，是不是要喝点牛奶呀，还得怎么着补钙？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皮肤方面的话，就像夏夏在咱们的微博上哈、我们放的那张图片你说到的，其实这个是根据我们的新西兰的一个医学杂志刊登的一个送奶工的其实图片和案例来参照的。就是说这个送奶工呢，差不多呢是在30年总是在一个同一面开车嘛，然后呢面对的一面脸它是不太接受到太阳的，一面的脸它是长时间会接到紫外线的这个照射的，那反馈过来两张脸起码有将近20岁的差别，这个是很恐怖的啊。你看到 这个绝对不是说用一个特效做出来为了让你感到恐惧， 对， 它是一个新西兰真实存在 的。是的， 那这样说来有很多的就以开车为职业的朋友，可能你仔细观察你两边脸的老化的状态也会不一样， 一定会的。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新西兰的这个送奶工啊，他是可能没有条件或者没有这个意识，他也还是在没有擦防晒的一个情况下，两边脸的这个对照比就会更明显。而我们现在我觉得大家都会对防晒多少会有很大的一定的认知了。对， 哎，但是这样说来，我们日常的开车，你比方说我们自己也开车呀，对不对？那相较于你作为司机来说，你左脸也一定会，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需要给左边多涂一点防晒吗？ 不，我觉得大家现在可能是车上会做更多的遮挡一些。 哦，对对 对， 会有一些司机朋友在他左边那个帘子在弄一个防晒帘， 是，但是防晒肯定还是 也应该左边 必不可少， 多涂一点。 对。 好了，大家关于光老化的问题还想跟我还有卡贝提的美学规划师谢丽来聊的话呢，都可以在微博上面继续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长七月同学说听节目了，好的，这个听节目打卡也很重要啊，这样的话有助于你们成为铁粉。雨果微雨说秋老虎很厉害啊，很热呀、多喝水多喝茶，对，这个是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个补水的问题，对吧？对于你的皮肤来说呢，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我们来说光老化也很重要、 那它确实是一年当中 我们说它是一年当中紫外线非常强度非常强的时候，是我们特别特别需要做的时候，但是一年四季一定都要做。我们今天分享为什么叫你知道又不太知道的衰 光老化， 光老化，因为大家对光老化有一定认知，觉得啊，就是因为有紫外线呀，有太阳的照射，让我们皮肤衰老啦，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光老化是什么，大家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清晰啊。专业一点来说呢，其实光老化就是在皮肤在一定的紫外线的影响下，由外到里的一个受损过程。想一想，紫外线一定是先要照到我们的皮肤上。然后透过我们的皮肤达到我们的皮下，然后对我们的皮下有了刺激啊，对我们的皮下甚至是有了损伤，然后造成了常年累积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老化，这叫光老化。而光老化基本上它会体现在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变薄，比如说我们长斑黑色素也逐渐的严重，再比如说有皮肤的纤维层弹性下降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出现的所有的皮肤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80%以上都是光老化。 抛开光老化这三个字，你刚才说的很多问题，很多的朋友不是说那不就是老了吗？ 对 对不对， 很多人认为 不是光老 化了， 对， 而是就是老化了。 很多大家都会认为我年纪到这儿了呀，我就该有了皱纹，我就该皮肤没有那么细腻，没那么光滑。实际上我们完全是可以让皮肤不那么粗糙。其实我们在护肤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对护肤品有一定的去深入去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护肤品也好，我们的彩妆也好，还有防晒也好等等等，里面有很多是对于光的晒伤、光的光谱照射以及防晒剂等等等等这方面是有一定配比的。因为我们的皮肤80%是光老化嘛，那我们想要抗衰皮肤，那一定要抵制光老化。才能造成我们的皮肤奥比我要保养了，跟保养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保养里面的产品的成分是有抵制这一块的作用的，所以让我看起来不像我同龄里面，我的皮肤状态还能维持着一个非常年轻的状态。 所以我们日常的这些在任何的美妆博主那儿得到的这些产品啊，我们在往脸上做保养做抹的时候，大概率我们都是在抵御光老化这个过程，或者是在预防这个过程。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护肤品分为很多种嘛，那都太多了，补水呀，等等等等。你说这都是为抵御光老化，当然也不全是，但是做的所有的功效都会有助于去抵抗。比如说你光老化了，是不是会让皮肤更加的干燥，更加的粗糙？那我们是不是需要用护肤品来改善我们这个状态？其实不就也是一种抵御光老化的一种做法吗？而且对于光老化的话呢，我们的光老化其实主要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指的是外源性，一种是内源性。内源性其实也很可怕，内源性，但是我们没法改变，因为内源性呢是指的我们内在的定，我们说白了就是基因成分。这个基因成分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啊，而且这个真的是不可抗， 这个、没有办法改变了， 对，没办法改变，真的，所以我们只能在它的外源性来进行一定的维养。 但是你说的这个内源性，它是不单指的说，比方有些人说啊，他皮肤泛黄，他皮肤比较白，这肯定是内源性的，对吧？我们如果是在等量的这个保养的基础之上的话， 内源性就是我们说一句白的，就是好像刻入到我们骨子里的 DNA， 其实就我们的基因，爸爸妈妈的遗传基因。我们遗传，其实简单来说真的就是遗传基因嘛。 就像有些人你觉得他不涂防晒，他也没有那么容易晒黑。 对，没错， 对吧？这个是内源性的问题。 是没错，爱长痘也是很多也是内源性的遗传基因，有爸爸妈妈有一方容易长痘，那孩子长痘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都是属于内源性的一种。 行，那这就不说了呗。因为也很扎心。 对，因为难， 说你们就不解决这个问题了。好，那外源性的这个。 外源性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接触到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紫外线、红外线、辐射暴露，这些都是。比如说夏夏说，哎呀，今天我们这个演播厅没开灯哈。 那因为我们有大落地窗 啊。对，还有大落地窗它的反射，然后还有你面前的电脑，对吧？这些也属于一定的辐射的污染。然后空气污染啊，包括我们说的压力、不良饮食，吸烟、喝酒、过量糖的摄入什么，这些其实都属于外源性。对，当然紫外线是首屈一指在第一位的 啊，对我们的皮肤伤害最大的 最大。 但是也不要觉得说我一天可能上班8-9个小时，我都是在楼里边待着，在写字楼里边待着，我不晒太阳啊，我的工位也不在窗户旁边，我就没有光老化的问题。不是， 对，仍然有。 刚才说的，你不在窗户旁边，你是不是就得开灯？ 对， 然后，看来这也是有利有弊的。 是， 你就得开灯。这个灯，这个光线，它也是有光老化的。 对， 还有更重要的是，确实，如果一直在办公楼里边，它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电脑，来自于电脑、手机， 对， 是吧？它只要有光亮的这样一个地方，都会造成光老化。 是， 好吧，说了这么多了，要告诉大家的最主要的是，如果现在你觉得你的皮肤可能较上一年或上半年，松弛了， 对， 是吧？然后还有一部分的中年朋友，我们都不是老年朋友，出现了斑斑点点，然后医生告诉你这就是老年斑，你把自己吓就说好，这怎么了？岁月催人老啊，也不是，有可能你也是光老化造成的，包括皮肤干燥，你觉得角质层变厚什么之类的问题，一切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它都是基于一个 80%以上是光老化，也不是说它全部都是光老化造成， 不是百分百造成这个事情结果， 对 啊，但是80%会造成这个结果， 80%到85%，对， 嗯，好了， 很大的比例。 那我们今天不光是要恐吓他。让大家觉得很害怕，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出解决的方案。嗯，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即便是在室内待着，我们现在都不可避免的会被光老化，对吧？嗯，那我怎么办啊？怎么去解决它？除了涂防晒，认真涂防晒这一件事儿之外，还有什么是谢丽今天要特别叮嘱大家的呢？嗯，我们宋瑞东同学说，他自己晒太阳不是为了补钙，是为了杀菌，顺便补充正能量。补充正能量这事儿是有科学依据的，确实。就如果你一直待在比较阴沉的地方，你看像有极昼和极夜的地方的人，对吧？他极夜的时候，他就要补充， 对 啊，吃一些维生素。啊，来补充说，防止抑郁。说，哎，那你因为他晒不到太阳嘛，见不到阳光，所以会容易抑郁。嗯，补充正能量确实需要晒太阳，但是怎么办？晒了又会老黑，然后晒伤，心情又不愉悦，这完了，正能量晒出来一点正能量全都没有了。 嗯，其实我们认为啊，就刚才夏夏还在说，但是我们认为最简单，也可能对有些人做到最难的防晒的方式，它就是。擦防晒霜，但就是做防晒哈。哦， 对于男士来说真的很难， 啊，特别难。防晒的几种方式对男士来说都很难。我们这有一个原则叫做 ABC 的原则， ABC 我觉得对男士都很难。第一个 A， 我们说，A 是来自于 avoid， 避免的意思，就避免防晒。 嗯， 就你别晒， 我避开它。 对，避开它。可是我们刚才也说，你不单单是被晒呀，你还有辐射，你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你防御不了的。所以那这个 A 呢，好像说了好像白说。对于男士，这更是男士喜欢户外运动的更多一些啊，愿意接受外面的这个阳光很多。那第二个呢，如果非得去晒啊，我们尽量啊 ，B 是什么呢 ？Block 去遮挡。就拿一定的东西去做遮挡哈，比较遮阳帽，然后呢伞是男士绝对不会拿的啊，基本上，然后遮阳帽都很少去。 但是我觉得各位女士，如果给另一半的话，怎么能说服他呢？就戴一个帽子吧。 我教大家一个方式，你不要从防晒的方式来教他，让他去戴帽子。 你说这样很帅。 第一，对你这样戴很帅。还有第二，现在男士最危机的是什么？毛发减少，头发稀疏 啊， 甚至于秃， 这是来衡量他们是不是年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但是要知道，紫外线对毛发和对我们头皮、头顶的这个损伤也是相当大的。绝大多数的头皮、头发稀疏，或者是秃顶啊，那个等等的这样的男士的原因，也是跟紫外线的侵蚀有很大的关系，会造成头皮炎症，所以它的毛囊会不健康，慢慢的稀疏，甚至脱落，甚至凋亡。所以你从这两个方面是不是可以说服他，除去紫外线那么大的时候戴顶帽子吧。 而且我刚才想了，就是因为今年我跟谢丽还说呢，说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买了某款网红的防晒帽，是因为它没有那个顶的，就是像之前的那种叫什么呢，就是网球还有很多运动的时候会戴的一个，就是你只是卡在你 上。 哎，对，我刚才还想给男士们推荐这个帽子呢，因为有一些男士他出门会抓头发嘛。 但是男士我觉得能买这样的帽子的特别少，而且我真心觉得哈，真的是如果是紫外线下还是要戴顶的，一定是把顶部堵上。 今天谢丽告诉我了，他说在保持发型和不晒伤头皮这两者中间，我们还是选择不要晒伤它， 是 不要晒秃它为好。 对对对，是的。 哦，这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光老化不光是脸呢，头皮也很重要。 头皮真的很重要， 它老化了它就会脱发。 会脱发，最主要是毛囊的不健康会引起比如说头皮痒啊，头皮屑呀，头皮的各种出现的问题啊，都会很苦恼，真的会很苦恼。所以我是觉得头皮的这种老化呀、衰老啊，也是可以通过控制这个紫外线的照射来解决的，来改善的。来抵御。 对，对于涂防晒霜来说，多数的男士可能会觉得黏腻 啊。对， 对吧？现在稍微好一点是他至少出门会戴个口罩 啊。对， 迫不得已。 对对对，被迫物理防晒。 被迫的物理防晒。 哎，这一点呢会稍微好一丢丢。那关于这个头皮的防晒，我觉得谢丽也是给我们女士支了个招啊，怎么让你的另一半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嗯，有些男士比较执拗，咱们也不能怪他们执拗，因为护肤的意识男生本来就少嘛，那所以我们站在他的立场上多为他想一点啊，我们情商高一点，双方都开心。 这个是我们 A B 对， 哎，到了我们要可以防预防一下它，不单单是避免它， 对， 就我躲开它， 对， 因为有点躲不开的感觉。 嗯，然后我们说到 C， 其实就是 cream 防晒霜。说到防晒霜呢，不得不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对防晒霜好像都很了解，知道我要买啊几个加号的，我要买怎么怎么样的，但是 这数值得大嘛， 对，得大50倍，四个加。反正至少是这样的，好像才能感觉能够抵御。但我们抵御的是什么？其实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大家可能知道的是，我们的防晒霜上面会显示有，比如说 UVA 啊 ，UVB。那 UVA、UVB 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 ，UVA 是长波的紫外线 ，UVB 呢是中波的紫外线。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UVA 呢，长波的紫外线呢，它其实更多的是造成我们说的老化、衰老的问题。那 UVB 中波的呢，它虽然它没那么深，但是它持续，它会在短时间内让我们的皮肤受损，所以它是造成我们晒伤的罪魁祸首。而 UVA 因为它是长波嘛，它比较深，它你短时间内你看不到它会对你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累积，为什么它能造成我们的老化，累积到一定的点就会让我们的皮肤的问题凸显，让我们的松弛啊，让我们的干燥啊，让我们任何的皮肤问题都出现。 我们刚才说的皮肤松弛、老化、长斑，它主要是 UVA 的问题。 对， 没错。 UVB 因为你一晒伤了、晒黑了，你立马就知道了嘛， 是， 对吧？你可以及时去修复它。但是 UVA 因为没有那么容易让你看到，所以更难。 夏夏，我记得你之前好像去做一些护肤的时候有做过皮肤检测， 对， 对吧？ 对， 皮肤检测你知道吗？有那种深层的，比如说紫外线色斑、棕色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 UVA 慢慢在底层的积累，你现在看不到它，你的表皮根本就看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实际上 突然有一天， 对，实际上它在里面已经形成了密密麻麻一大片，好多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底层都吓一跳，哇，太恐怖啦，我拍个照纪念一下。 我不愿意相信这是我的脸。 对对对，但你要知道积累到一定程度，在一定程度再爆发的话，那咱们的皮肤有的是发出来的是斑黑色素，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松弛衰老，皮肤的问题就会跟着它的不同的一个情况 爆发出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光老化。它不单单是让我们看着皮肤不那么好，不细腻，更多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其实你给到别人了，就是好像哎呀，历尽了沧桑的这种感觉。 明白了，就是它同样是 UVA 给到我们一个深层的伤害，然后它随着时间的一个积累，然后这个伤害也在积累，它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脸突然垮了。然后也有可能是突然有一天就一大片斑了。 对， 就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恐惧，说我是一夜之间就老了吗？ 对 吧？男士女士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男生可能不会说出来，他只会心里打鼓，然后去找一皮肤科的医生咨询一下或者怎么样。女生又会比较关注嘛，所以可能会找到谢丽啊，或者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找到卡维提的一些专家去问说，我这是一夜之间就老了吗？我是有什么问题了吗？医生。不是， 对， 是你前期有很多的工作没有做，所以导致它积累到你的底层已经受到了伤害。好了，这个伤害的事儿也说完了，伤害的原理也说完了，接下来还是要给大家解决办法。涂防晒这件事情肯定是很重要的。 对，涂防晒我再说一个具象的啊，就是防晒到底涂多少，我们一般都说涂厚一点。涂厚一点才有用， 但是涂厚一点大家又觉得很黏啊， 很黏，所以选一个也不是所有防晒都黏。 哎，对，就是男士们，你们一定要 对 摒弃掉你们这种误区， 是可以选一些清透一点的嘛。然后呢，而且呢，我们尽量有效的范围是每平方零米2毫克的一个防晒。那怎么来形容呢？就是一张比较精致的脸的话呢，可能需要1元硬币的大小。 请大家对精致呢做一个大概判断啊，判断一下自己是否属于精致的一张脸啊，如果不是的话呢，请在这个剂量上稍加一些。就是我们的底要是1元的硬币，这个大小、 啊、就没有那么精致呢，是需要一个1元硬币加5角硬币，1.5元， 对， 这个用量哦，这很精准了。 嗯， 就是你把它挤到手上的时候，就挤到掌心的时候啊、哦，差不多1块钱这么多哦。好，知道了， 是 这个抹才够， 嗯，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但这个效果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吧。 对，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说大家一定要补防晒呀、啊？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就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很难，平时带一点妆、嗯、你不能卸了妆再去再擦一次防晒再化一次妆，这个就比较难，所以后面我有时候也会用一些喷雾式的、 嗯、 就可以尽量的在这个情况下加固一下啊，但是它跟我们的防晒霜这样比起来还是对要差一些。 有条件的， 对， 真的是不光脸精致， 对 生活对自己也希望其实一直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随身带一个。 对， 因为它现在防晒霜都有那种随身装、 嗯、便携装的， 嗯， 很方便。 还是应该2-3个小时之后就补一点点。 对， 嗯， 补一次。 如果我们是日常生活的状态下也需要2到3个小时补一次。 是否是在强光下哈、啊？比如说演播厅我们说没开灯、 嗯、 但你开了强灯和没开灯那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嗯、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觉得柔和很多，自己皮肤其实你也会感觉到很舒适、 嗯、 那强灯时间长了以后你也会觉得有灼热感啊，有不舒适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嗯、 皮肤好像也有压力一样。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像你在发出这样的 嗯， 预示了。 而且有时候你被一些灯啊、嗯、或者是在电脑前面坐久了你会觉得干。 对， 它其实也是这些光在烘你那种感觉， 真的 皮肤烘干了、 嗯、对，这种感觉很强烈。 哦，不单单要补水啊、哦，你就明显的觉得脸有点崩的时候，不是补水这一方面的问题了、 嗯、 补完喷雾可能还要补防晒。 对，补防晒，然后回去了一定第一时间卸防晒， 嗯， 修复。 好精致。好了好了，生活就是这样嘛。 对 不对，你特别关注某个方面，你不希望你变成那个样子，那你就还是要付出一点时间和精力了。 是的。 但是刚才呢我们微博上面也有个朋友挺逗的啊，雨果微雨说了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奇葩走人脸说你不许侮辱人家。他说到的是一类人群，就一个大类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是宗教人士，也有可能是他这个民族会有一些服装的要求、 嗯、 说那他们平时就已经穿得很厚啦、 嗯、 也不会有太多晒太阳的机会、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嗯，感觉脸上的斑也还挺丰富的， 你看， 所以他说这是熏的吗？ 不是， 你不要乱找原因好吗？ 是这样，咱们分析他们的问题，第一个肯定也是从内源性来分析哈、 嗯， 他们的内源性是否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种族不同、 嗯、 那可能我们的内源性也不同。那第二，他们虽然用一些衣服来遮挡哈、 嗯、 那我们说 包括现在有很多防晒服啊， 对 不对、 啊、对，但是我们说他只做了我们的 ABC 原则里面的 B、 哦、 遮挡 对 block 对吧、 嗯、 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即使有遮挡有避免，但是你紫外线的穿透性，比如说我们说一些紫外线它是完全可以穿透你的衣服， 嗯， 可以穿透咱们能够遮挡的一些，为什么我们连打伞或什么用的都是含有紫外线防辐射呀这样的 涂层的 、 嗯、 但是你他们带的纱也好带的任何的这些遮挡也好是没有的， 嗯， 所以紫外线该侵入的时候它还仍然会侵入，而且这他们更多的是不会擦防晒的，因为他们的衣服直接是跟他们的皮肤有接触嘛。 哦， 对， 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便说我们看到一些别的国家的女性、 嗯、 她戴面纱，你也知道这个词儿面纱嘛，它就是层纱呀，它可能真的还不如我们现在戴的口罩的那个防晒效果好、 啊、 所以这个确实跟就是我们皮肤的状态，刚才你也说了可能不同的种族之间、 嗯、 它也会有一些 对， 它就是很容易被晒伤啊，很容易被晒到啊，出斑啊什么这之类的、 嗯、 再一个呢他提到了说烟熏火燎的，烟熏火燎肯定也有一些，你说你点个蜡烛那是不是光 会 对吧，他、 嗯、 也你天天面对他，哦，你虽然没有出去晒但这也是光老化的一部分啊，他、 嗯、 也他只要有光亮 对 对吧，它都会有。另外呢就是谢丽提到的有可能你看到的那些你觉得他脸上有斑或者怎么样，他就是 不护肤， 嗯， 他连最后那一个步骤，我们说 对 你保养一下自己啊，他也没有做的话，那就是一个完全原生态的状态。 是，嗯，而且我们说，为什么皮肤癌的患者或者是分布地区更多的都是白种人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完全内源性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果，因为白种人他的黑色素就是抵御黑色素的这个。就很弱嘛，它不像我们。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没有白种人那么白？ 嗯， 我们要想象我们的好，我们的抵御能力强啊， 嗯， 对吧？我们的保护机制强，啊， 有一点点斑就会很明显。 对， 嗯， 对， 这也是反差的问题。 对，是 它更容易积累色素，然后它又更容易在它的这个基底里面去显现出来。 对，还容易特别容易晒伤，没有很好的保护机制，保护我们皮肤的机制。 嗯，这样说来呢，你看现在出了一些，你甭管他说有涂层还是什么样的， 嗯， 这种防晒服啊，甚至连上这个一直到眼睛这儿的这个， 嗯， 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依然像谢丽说，他做的是 B 这个层面的 遮挡， C 这个层面你还是要做， 一定要有的。 嗯， 我不太可能一个人24小时都在捂着脸吧，这不太可能，是不是？ 嗯，你到了办公的地方什么的，你总是 还是要面对很多的。外界的外源性的这个光老化的物质，所以还是要做好这一步。 一句话，不要偷懒。 对， 嗯，你做的每一步，是吧？护肤也好，保护也好，对你的皮肤，我们先别说我保养，你先保护一下你的皮肤。你做的每一步都不会白做， 是 一定未来会，是吧？就是长时间的一个作用，你会突然发现你和那个原生态的人会稍稍有 差别很大。 对， 嗯， 短期会稍稍有区别，然后我们着眼于长期来看， 嗯， 那个区别会非常大。 没错， 我们也不能拿自己试验哦，说左边抹右边抹的， 那不能。已经有了案例了就够了， 嗯，对，那个案例就在我们的微博的图里面啊，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给我们留言，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我在微博上面看到我们到图四图五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仪器上手了， 嗯， 这个部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 C 这个步骤，涂防晒。 对 啊，然后我回家以后把它卸掉了以后，我也很好的做了一些护肤， 对 的分步骤的啊都做全了，但依然还需要借助一些仪器。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 ABC 原则是一个防晒的大方向，必须要做好这三步， 嗯， 但是这全部都是在防，还是在防，就是在预防，因为它防晒也是在预防， 嗯嗯嗯， 预防我们的那80%-85%的这个光老化能够最大程度上的减少。但是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没法做到不防晒， 嗯， 啊，没法做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等等。而且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我们各个情况的一个衰老，还是仍旧会让我们的皮肤出现老化特征。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解决方案。 嗯 啊，在预防已经做足了以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解决方案。所以现在就是为什么在市面上的光电仪器会这么的火，因为大家的确通过这些光电仪器让皮肤达到了一个立竿见影或者是说持续的一个好转的一个状态啊，热玛吉呀，对吧，水光啊等等，这些项目都是很好的一个让我们的皮肤状态能够更新换代的一些项目。 嗯，哎，这个是我们前面说的所有的 ABC 的项目都是在预防。 对 啊，但是真的还是岁月不饶人是吗？虽然我不愿意说这五个字儿， 嗯， 但是也是岁月不饶人。你再怎么防它， 嗯， 它也是有可能原来是80%的紫外线到脸上了， 嗯， 好，你防了一下，最后变20%，但这20%也每天在积累， 对，会导致我们的， 啊， 衰老。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借助仪器。其实借助仪器这一个步骤是在，哎呀，这个词儿用的不对啊，不是在挽回，但也算治疗吗？算在治疗它，治愈它， 对，改善和治疗。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把求美者哈，我自称自己也是求美者，就是想自己越来越好越美哈，越来越好，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年轻，这都属于求美者。那对于求美者来说，那我们就是需要一定的治疗，治疗自己现在还不太满意的地方，或者是说治疗现在皮肤存在的问题。 嗯 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是改善，就治疗好像觉得就很彻底。 对治疗，因为有一些朋友说，我觉得我皮肤并没有病、啊， 没有问题，对吧？ 对， 就感觉治疗就是治疗病。 嗯 啊，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笼统的就觉得，我皮肤不好就是病。它不是皮肤病才是病、 哦、对对对那倒也是 对 它变成了一个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对没错、 你说我皮肤可能过敏啦、 嗯、 或者是长了一些什么疹啊什么这之类的你到皮肤科它可能会给你归类说这是皮肤病 对 但是真的我们放到广义的里面来说刚才丽丽说到的有点松弛啊有点斑啊什么的、 嗯、 其实都是你皮肤的问题嘛 对、嗯、 这也算广义的有一点点皮肤上面的疾病了、 嗯因为改善对于现在的科技发展哈、啊，还有我们的东西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弱，说起来有点弱，因为我觉得真的不是仅仅是改善， 嗯， 因为做对了适合自己的皮肤方案，真的是让自己是焕然一新的，我觉得绝对是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这么词的一个形容上， 嗯， 对，针对自己的皮肤做好了一定的方案去解决它，我觉得啊、就能让自己。皮肤上其实年轻能让人就猛地一打眼看你就是感觉年轻了5岁8岁都有可能、 嗯、 因为有的人皮肤的松弛下垂就是让自己看着就很衰老嘛 嗯 啊对那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人一看底子又很好对吧咱们又做点锦上添花的这些好事儿、 嗯、 那自然而然就感觉自己逆龄了这也是大多数人想要做抗衰的结果。 嗯，但针对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光老化的问题，会有比较对症的这个治疗的建议吗？ 光老化它能对症的其实真的很多， 嗯， 就像我们刚才在分析光老化它的表现也很多。你粗糙，皮肤粗糙也是光老化的一个结果， 嗯， 松腿下垂也是光老化的一个结果， 长斑也是， 对，长斑啊，黑色素也是光老化的一个结果。嗯，我觉得呢，还是每一个人。在你的面部其实自己一方面了解自己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大家看到你会更多啊。那你要让身边人告诉其实去询问一下身边人或者是询问专业的医生、 嗯、 去问一问他们如果我想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我应该先解决皮肤的哪一部分我觉得每个人皮肤的问题都可能会比较多 哦、这个， 先从哪一步开始很重要 嗯，就像我们之前讲补水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嗯， 就很多问题，有可能你的第一步都是我们先把水补起来， 啊，对， 我才能够给你做后面的内容， 对， 对吧？ 对， 那你还是需要，有专业的医生给到你建议，说，哦，你这个斑的问题不单单是我们现在马上啊，来，我到了这儿，我就想祛斑，就想打，把这个斑打掉，不是这样的，有可能前期我们还要做一些补水和其他的一些工作。 对，夏夏，你分析就是特别好，你看，比如就拿治斑黑色素，我们原来都说过这个话题哈， 嗯， 它不是一次能见效的。那你又说我 大家现在被很多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我真的这个地方我真的可以说是不良商家 嗯 就是我自己刷微博有时候他也会刷到那些广告的那样子 嗯， 嗯 就很可怕他就觉得他会告诉你这个斑就像什么一样就擦一 下 就很恨不得就掉、 嗯、 你觉得可信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上面还会有斑的人吗 我想想可怕的不是这个、 嗯、 可怕的是真的可能会有、嗯、但是一次剥脱以后你的皮肤是将可能会永久性恢复不了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的 哦， 它的受损会很大 嗯 啊，且达到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情况 嗯， 那其实这个结果更可怕 对呀、啊、就是你已经无法修补了、 嗯、对 就是就像有时候我们觉得大家爱美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以说我去修整我面部的某些部位去为代价因为你有可能你要想象一下你修整完了以后它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是 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有一颗警惕的心好今天嗯，我知道大家也都想分析一下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嗯、 我到了光老化的哪个层次了呀对吧啊，医生我应该从哪儿着手啊这个部分真的只能去找专业人士了今天大家可以通过我的微博找到谢丽他们的官博、 嗯、 可以去私信他们或者评论区给他们留言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肤状况我们再去有针对性的做一些治疗千万不要被一些哇、哦、看起来很炫的一些视频给吸引了然后就去做了刚才丽丽提到的不可逆的一些事情啊，你再找他可能也 对 没有办法挽回了这件事情啊。然后盛海鱼儿最后说嗯，套用大家常说的三个字多喝水 当然这个也没错啊，你说的也是一个方法，但这个方法也还是停留在 A 和 B 这个层面，连 C 都没到，好吗？好，我们今天就跟丽丽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播出的是疫情防控发布会，明天下午的3:18再见喽，谢谢丽丽， 谢谢。 将它带走了，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